劲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尊声听众各位亲，我是读报的小欣欣哈，闲言少叙，时间紧，放段京剧报答您。 啊，一番一番往后万多年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湖北金深山，九平人不困难，直接对我来到面前。 怎么一上来就放京戏，这就对了，回来喽，各位列位老几位，哈哈，未曾开言泪难忍，尊声列位老乡亲，只因房家吃了闷闷，因此多抱患难了人。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，大爷大妈叔婶子，大伙早班啊，这几天您是过得好啊？不好意思，偷闲几日，今儿个正式开工了。哎，所以说呢，得谢谢大伙，也得谢谢我们那位替班的小兄弟，多谢了，多谢替班小老鱼儿，哈哈，替我读报吗？感谢各位继续支持咱们的节目，感谢大伙儿理解我、体恤我，给我不那么长的几天假期，一言以蔽之事，无以为报，是吧？很多听众都盼着呢。盼着我，那倒不至于，是吧？立心何德何能啊？我这个差事，这份工作，换了我们北京新闻广播任何一位主持人，他都能胜任。盼我干嘛呀？小老鱼儿读的那也是杠杠的，是不是？您说呢？没我那也中，那地球他那他没了奶，那没了谁那玩意儿不造藏钻呢？关键是他不放精气。哈哈，哎呦，这有些朋友受不了喽。所以说呀，今儿京戏大回馈，买一赠一，放一段送一段。哎呀，您可算是来着喽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说读报为什么放京戏，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大伙都明白，特别是北京人更是心知肚明。三个理由，三的原因读报节目放京戏，头一个北京特色呀，是不是？您说啊，二一个听众喜欢呢，三一个领袖的教导，嗯，是吗？哪句呀？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说过，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，外加推陈出新呢，是不是？您说广播新闻节目它也不能老是一张面孔一个腔调一成不变呢，邓小平同志不是说了吗，大胆的闯，大胆的试去吗？啊，不过呢，怕有的听众不理解，是吧？这儿还得澄清两点。首先，我放京戏不是因为我是戏迷啊，我可不是戏迷，不怕您见笑。到今儿为止，我连京戏那剧场我都没进去过。我放京戏不是出于个人私利。其次，不赞成放京戏的听众朋友的确是有的，但绝不是大多数。绝大多数听众是支持我们读报节目放京戏的。啊，当然虽说呢，不支持的听众是少数，但也是我们的人民群众啊。人民群众有意见、有呼声、有问题给我们提出来了，我们不能不回应一下啊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在节目里头经常给他们做解释工作，希望他们理解和支持。实在理解不了的，暂时不听也没什么，希望啊不要曲解我的好意。 所以呢接茬放呗。正事儿，听人劝来吃饱饭，大伙的支持金不换，百姓的事情抓紧办，不作为的给我靠边站。谁不作为呀、啊、你看了没有？有吗？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说啊，人家说了，让不作为乱作为的那个党员干部是吧，包括些个领导之类的，当然少数，少数他有啊，靠边站不，建立长效的机制，真正让有作为的同志感到事业有奔头，生活有盼头，我再加一句，工作有干头，让不作为的那个无处遁形，给我靠边站让位子。乱作为，乱作为也不行，受到法律纪律的严惩吗？付出代价吗？瞭望周刊顺带手给解释了，说是不作为的各种表现归纳起来是三种，一个是不敢为啊，二一个是不会为，三一个是不想为，不想为人民服务办实事。什么叫不敢为？没弄明白，哎，这就得放精细了。哪一段呢？ 天尊爷临寒宫学生不忘，他的事功不了，十年寒窗就在熬油，大月阔长西天的文章才落得个笔的墨是狼，他只怕不会有下场。 你看了没有？这不是杨波吗？是吗？哎，什么叫不敢为？他就是一代表典型，叫什么呀？瞭望周刊解释了，这样的干部存在着怕等让等心理，怕等让是吧，千岁爷您先上。哎，那么不会为，哎，这个不会为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你看看，那是这位呀、 啊， 为什么呢？又恐怕中了巧计也行。你看了没有？那么大一司马懿，诸葛亮摆一空城计，给吓住了。这就是不会为，不会办事儿啊！对新的任务不熟悉，开展工作不得要领，没章法，无所适从。三一个不作为的表现叫做不想为，不想为啊！不想干活是吗？哦，这是哪位呢？您看看，有啊。 耍剑那花子大姐的宝万银 乱步啊。哦，感情咱们说这个反四声，感情当初京戏里头都有啊，啊哈，所以要追责吗？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近年来可是曝光了不少起儿各地方政府决策失误造成的重大事件， 瞭望周刊那个人家那个官方微博说到此处用了一个很多二字，不老少啊。浙江啊，最近对重大行政决策有一新章程，叫做终身追责，值得点赞，要认真的落实这项制度，是吗？你看看，所以人家瞭望就分析嘛，光浙江嘛，那其他地方也一样啊。为什么对决策失误终身追责这个事情实施的效果欠佳呢？哎，这里头它有套头啊，值得好好研究啊。怎么鉴别这个失误，追责主体是谁，是吧？有没有第三方的评估标准，量化的评估方式呢？是不是啊？这您得看看诸葛先生啊。啊，你看 我用笔数三十年，从来心声我用了小马术， 你看了没有？这马谡的工作失误，你诸葛丞相就一点毛病没有吗？追责吗？正是，为人处事得忠厚，必须分清香和臭。上菜慢了挨顿揍，耗子十里掺黄豆。哎呀哈，这忒脏了。可说呢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啊，有一种新的毛病来了。是吧？有那个叫路怒症，您知道吧？开着开着车，呵，怒从心头起，无名火生，啊嗒，跟人别车别着玩，出事故了，这叫怒怒症啊！这个大伙都熟，现如今呢，有发展了，叫犯怒症，犯干嘛呀？这是不吃个饭至于的吗？那可不是吗？六号的事情。洛阳一饭馆里头，哎呦，三十来岁一大小伙子，呵，噌一个箭步上去，把这饭馆老板给压在身子底下，叮咣叮了胖了，叮踏叮踏叮踏叮叮踏，打快板呢，给揍了一顿，头皮都给削下来了。我的天哪，那不行啊，得抓起来啊，警察来了。问这打人的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打他干嘛呀？啊，他们上菜上的太慢，我等不及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山东的事儿啊！山东，不说是河南洛阳吗？不，山东，山东，我老家。这俩，你看这不是个事儿吗？ 酒家拿酒来，酒家拿酒来，连喊三声，没人来打抢。这个时候买卖少啊，掌柜的就在后边忙。有一个小伙计儿还不在，肚子疼拉稀上了茅房了。这武松连喊三声，没人来搭话，把桌子一拍，开着枪，就下拿就来。 嗨，说了半天，干净是山东武二郎，还不是一码事儿。黄豆那个呢？这说啊，这不怨我啊，这是恶心，但是赶上您饭点啊，对不起，抱歉了。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。山东济南有一家餐厅最近被曝光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就是餐厅啊，有那个送的那个外卖的那个咸菜，咸菜丝知道吧？拌点黄豆，挺好吃，挺下饭，是吧？您不知道，里面还有耗子屎呢。我为什么呀？嗨，那黄豆啊，不行了，不干净了啊！它搁的时间太长了，里面让耗子进去了。耗子在里面那个什么就把那黄豆当洗手间了，好嘛。厨师傅发现了，跟老板说这算了吧，这倒了吧，这不行，这脏了。老板一看不要紧的，没事。哎呀，这个你不懂，不是脏了。哎呀，你不明白，怎么不明白呀？这个耗子屎它是药材，好嘛。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 讲一档子事儿。不刚才说路怒症吗？真来一位，呼，头几天早上六点来钟，南京那个地方国道上头一辆镇江牌照的小轿车，呵，风驰电掣，疯了似的，直接就把一货车给撞了。货车那司机吓得都觉得奇怪，哎呀，您这干嘛？您不想活了？小轿车撞货车干嘛？疯了你这是？警察也来了，开车的开那小汽车是一女的，弄到一边，警察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呀？”啊，我那个心情不好啊啊，我跟我们家那口子吵架了，哦，为这个就这么折腾，好嘛。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的话外之，百姓的事情抓紧办，不作为的给我靠边站板。我是立新，短信或者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，外加呢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这是人民网新华网说，习近平主席在出访英伦之前接受路透社的采访，他言道，开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黄金时代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、人民日报刊文言道，部分经济指标的确下行，但是向好的趋势并未改变。十八大之后落马的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是13人获刑，10人受贿超过1000万。环保部将开展涉及危化品重点建设项目环评专项检查。新华网说是四川军工单位4人被境外间谍给策反了，办理王林案件的那个有一个民警姓钟，钟民警钟某涉嫌违法犯罪已被立案调查。嚯，还有这个事呢。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新京报其他的报纸也如是，都报道了习近平主席今天启程访问英国。北京青年报呢也是这个标题，那么另外呢还有一大照片，赶周末啊到香山赏红叶的朋友们多了，出现了高峰，是吧？这也是啊，这个正当时嘛，是吧？当时当令嘛。啊，另外北青报说了啊，中央二轮巡视来了，公布了11家单位的反馈情况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也说到这个二轮巡视这个事情，是京华时报说的，说是啊查出来了，交通部啊人家说了，靠交通吃交通的现象突出。哦，那么晨报说呢，现在啊香山这个红叶啊，这个周末赏红叶渐入佳境。好啊，瞅瞅去呀。哎哎，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哦嗨，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，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，干嘛呢？ 听听啊。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， 去去去，一边去给我听听。哎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 老婆大人，这是听听 FM 呀。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，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。 老婆，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，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下面呢按照咱们平常的程序该给各位来看大报了。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，哎呀，看上海吧，你看看人家上海是吧，将市水服务费取代份儿钱啊，人家这个改革出租汽车管理这个行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，是吧？有这个打算，有这个目标，是吧？有这个计划啊，你看了没有？那么再来看看人家广东，哎呦，广东啊，查出那移动啊高管系列腐败案，大标题紧箍咒，缺失之下的溃烂。呵，这家伙这个风气呀，说那老总啊怎么控制底下人，以钱控人，凡是送我钱的这都是我的人啊，这么来区分啊，没是非观念了啊。对了，尤其是工程啊，招投标设备采购，这都是重灾区。哎呀，再看北京吧，新二环13廊骑摩托车 绕二环13分钟啊，就那小伙子抓起来了，不是吗？被公诉了，说自个儿跟警察师傅说对飙车感觉很后怕啊，好像有一回差点死喽。哎呀我天哪，那这是可以想象的吗？太危险了嘛。光明日报，哎呀，看江苏吧，学校那跑道有毒，跑道啊，对了，就是他们那个哪儿啊，苏州小学呀，说是小学生啊，开学之后，哎呀，只要一上跑道，他们那跑道是什么铺了什么塑胶的啊，我也不太懂那个，哎呀，只要一上那跑道就恶心啊，不行，那受不了，肚子难受。这家长说奇怪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后来才发现问题毛病套头出在这跑道上头啊，自筹的自建的这么个项目，追求这个低成本，所以说嘛，它质量上有毛病嘛，是不是？什么都得抓紧了，什么都不能放松。一句话新闻啊，说这个咱们说啊，这个重要的一个新闻，北京青年报说的，中央印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，说了规定了县处级以上干部每5年要培训3月，这是应该的，是吗？北青报说了，中央二轮巡视反馈情况来了，民航局不刚才说交通部吗？民航局也有事儿，围绕航线航班搞权力寻租，嚯、哦，这还了得？那你看看啊，看看咱北京吧，北京青这个晨报说的啊，说现在这几天气温持续偏高，香山红叶来迟啊，来的迟，但它有啊，是不是啊？照了相去呗，拍拍呗，是吧？到香山搂搂红叶去吧。北京青年报说，网上有人传啊，这个北京啊，中高考英语试卷结构将发生改变。那么对此呢，北京市教委作出回应称，近2年试卷的结构是稳定不变的。别瞎传，今日人物姜昆，哟，相声演员有新段子没有？摊官司了啊！当然，这个他本人通过律师表态了，这个事情跟他没有关系。但是这个事儿是发生在美国的。人家那边不干，原告的律师说了一定要打官司啊，这个事情呢到底怎么回事呢还没弄明白，好像是涉及一种叫什么珍宝币的，美国那边啊，不哪儿的什么什么有个什么买卖企业啊，就是说这个推销啊，搞这个传销珍宝币，涉嫌欺诈，说有那个消费者不干了，在美国请律师打官司告状。有姜昆什么事儿可说呢？人家不是说了吗？自个儿已经表态了，没他什么事儿啊。但是这个事儿呢，他也是事儿啊，你看了没有？嘿， 哎，我说，哎，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啊，这是这个洪生师傅，哟，来了啊，来了啊！哈哈，这是白天晴朗啊，哟，这王林这案子啊，到底怎么着啊？怎么着他得听国家的呀，是吧？焦师傅，哎呀，这出租早就应该改革了，也没错，二马，是吧？读报必须加精细啊，啊，这个应该的，是吧？北京的二马，这两位啊，哈，世新，哎，终身追泽豪，小罗来了，老朋友，司马光砸缸啊，精细这都知道，都是国粹嘛，必须放。是吗？人家说了，这个司马光砸缸给我们考证了，习主席说了，中国的传统的经典要传承，你看看，茉莉啊，京戏放的过瘾啊，杨森师傅，哎呦，老没见了啊，这个逍遥道君，哈哈，谢谢啊，谢谢迎春师傅啊，很多朋友啊，啊，一大堆师傅们，哈哈，对，今儿都来了啊，跟这聚球来了，敏敏。是吧，这个活着不累啊，活着不累就好，哈哈，对，50后啊，谢谢您，是吧，这个不过如此，这个啊，火娃来了啊，火娃来了啊，我看看紫色巧克力，嘿，这一听就好吃啊，哈哈，对，平静啊，说对，就是北京人就是喜欢京戏嘛，那必须的，是吧，不光北京人，全中国人民都喜欢啊，一杯清茶啊，上哪玩去了，就是休个假，小休几天，是吧，就是我想静静嘛，谁是静静，我想安静啊啊啊，就这个意思嘛，你看了没有啊，静无扰，哈哈，对啊，静啊，静师傅啊，哎，就平静，你看我们这儿是吧，我们这儿静静就是多，哈哈，对，又来往啊，这都是老朋友了， 是吧？庆文，哎呀，这个叫森林蔷薇，呵，这名字太有诗意了。玉园，是吧？很多啊，还有这个谁呀？这个啊，吴鹏啊，吴鹏姑娘啊，吴鹏姑娘，呵，大老远的跟米国呢，哈哈，歌声和微笑。哎呀，那不叫谦虚啊，我这就是客气嘛，嗨，什么呀？生命段落，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去了？嗨，歇两天嘛，瞧您说的。还有这位妮妮啊，妮妮朋友啊，这也是老朋友，他就是潜水，他平常不怎么发微信，是吧？张伯荣，是吧？丽丽，哎呀，还有智慧的人不忙碌，哎呦呦呦呦，家伙，这哈哈不是。王月发了好多照片，忧郁的小乌龟，哎呦喂，小乌龟，哎呀，这太可爱了啊，太啊，好萌，好萌，好萌啊！哈哈，对，哎，微笑啊，幸运巴特尔，嘿，伊德邦朋友，呵，4903，这个9866，问我歇足了没有？啊，没有，哈哈，没有，对，歇他能有足的时候吗？这不得。啊，得遵从您的召唤嘛，得回来给您放京戏嘛，哈哈，对呀、啊。9975啊，说这个，哎，你说哎，这个您这对我来说不，那这个话不叫表扬啊，这是应该是严格的要求，说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有正能量，嗯，这话我爱听，是吧？1723说哪天我办一个京戏演唱会，那就坏了，哈哈，那就坏了，对，抓紧时间啊。给各位再念叨念叨，这是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什么事儿呢？这个事情其实头些日子咱们也念叨过，说是河南郑州啊，有一位郭先生啊，郭先生的故事。郭先生说呀，他这个手机号啊是怎么着，多年前反正不用了，自己是换了个手机捂的，结果谁成想呀，偶然的机会啊，就发现哟，这怎么我在手机这个领域里面死了？哎呀，瞎说，真事儿吗？后来就发现人家是把他这号啊给卖了，原号码被卖了。郭先生不干呢，找那个卖号的，说你什么意思啊？人家说了，这啊，说的还振振有词，我怎么了？我是花了8万块钱买的，而且人家卖给我的时候，人家卖主还附赠了您的死亡证明。哎，嗯，这话说的啊，说您车祸死的，是吧？马踩了一下啊，这个马车压了一下啊，汽车撞了一下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说了。这怎么还有这个事儿呢？所以说吧，说是啊，就以至于这个手机号两次换了主人。这手机号怎么这么值钱？就所谓的靓号嘛，就这个号就吉利啊，56的。哎呦，这还有这个